和好，比如垃圾分类、电费维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八结婚了，初三老四，而且呢，风纪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看见的啊， 这就是几十年没看见，各种巴当了，啥个用呼叫了啊。后来我又看见种结婚啊，啥个名堂叫文明结婚，哎，有个文明结婚，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也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只有看见形式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就便当了，叫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标志， 哎， 叫面孔上的好看等我一样的。 侬也是标志里向去呀？ 啊，有两个欢喜看的，讲我这面孔有稀口， 呵呵， 这面孔上的标志，小姑娘就应欢喜，一欢喜不中来讲家的，讲好家的几根条丝嘛，马上就好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三年不搞了条丝结婚了，这行为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妻子发得多了， 哦， 年龄生得多，即使知识少，还好生父相低。接下来嘛好带两 年，因为人生岁数来好带动的。 哎， 这个我里边做生意嘛， 哎，应该这生意差不多。文明结婚的礼服打扮嘛，同老法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服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服西吧，浑身西吧，从头上拔起，拔到脚上下，身上穿个件衣裳啊。再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丝路锁当子的， 侬这个不懂得要来讲好，啊，没个新娘子头浪向套根丝路锁当子， 那再把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他这个丝路锁当时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 哎， 不过哎，我告诉你，新娘子用从丝路锁当时做都说了，好吃有个， 啥好吃啊？ 好吃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盯了。 侬真的当一丝路锁当时， 都说啊，都说都说，都说交关长， 哎，长来是 长来秃了后头，要实际出长了， 要秃黄金样子路了。 搿种早结婚男方穿是还马马虎虎，侬长穿不对了。侬跑了马路上，拖了路上下子，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伊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走着交通了呀。 哎，为啥是搿种衣裳嘛？还不到路上去兜圈子不亮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换一双鞋子了， 哎， 还要穿高跟皮呀， 高跟皮呀， 30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80个。 人 是个高跟皮啊，侬想搿能长个衣裳暴露已经不大地当了，再要搿能高30寸高高跟皮啊，么新娘子一样大高跷再过了那理功夫 啊，搿走路道路 的确蛮困难了，不虽然困难了，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于是有安慰个，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姑娘送来一只金手皮。 对 呀，当场结婚的辰光掏了头巾里向， 有个 拿手皮扣扣么，自家要安慰。 嗯， 有两个大个手皮像这个米盆都能抖得了。 结婚，搿男家派头哪能介大了？介大个手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 嗯， 照片没摆好，没照片也不等呀。 哎， 怎么没办法嘛？早起打一只人老金。 哦，假的， 套上去真像在屋里屋，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头帮他们打三打五。 嗨，这算啥名堂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抓，还有个去抓照片， 有个。 考了在心里想，新娘子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讨债去，新娘子不肯放，吵着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是啥名堂一份的？ 所以喽，这个是不正呀。 哎。 那么不要讲别啊，新官人也不舒服个，新官人个礼服叫大礼服，前头短，后头长。 哎，有个大礼服。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死。 嗯。 新官人的衬衫特别个胸口都要八硬不比挺的哟，咋样硬个捅得来？直接把个这个衣里像当双车放个大高一样。 侬到不讲三格背？ 哎，应该讲三格背 了。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当当硬的。 哎，新官人胸口的一块衬衫是放八硬的算了，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八硬不挺 的？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个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官人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了，我跟邻居我姐姐眼睛抽筋，抽的中国人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肩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筋哪里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大周围， 那么要大周围了。 头筋哪去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小姐啊！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是 呗？哎， 哦哟，搿是苦杀的，搿么小周围也来是个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个， 搿么小周围走走过 来去了。 哎，新郎官啊， 哎呀， 恭喜啊！ 哦哟，哎，侬好呀，侬好呀， 要跳出来的啦， 那个跳不是出来 的，但是侬去得办了一个舞台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做十几个人包完之后，侬想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怎么跳得快点？ 哦呀，新郎官恭喜啊！哦呀，恭喜恭喜！哦呀，新郎官，哦，这个要好玩人的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丫头衬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也鼻起毛，两人起的。 哎呀， 搁那后头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官人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样么子啊？ 拿什么？ 滴滴滚鱼个，么子和个像杨凤露一样的。 呀，什么杨凤露？ 嗯， 手里向捧的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官人戴过些么？ 戴。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这既然不戴嘛，要伊做啥？还是银三套？ 哎，倒是的确是。 打扮这个新官人的人啊，三姑像变戏法一样， 哎， 魔力家一样。 哎，到这个变戏法了吧？又到有服装了都啊。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了。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官人，俺去土老爷还结婚。 哎呀， 搿倒是要农村，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 嗯、 新官人没到。热天困了， 嗯，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啦。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困了， 明白啦。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也不穿啥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来些，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也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得到暖热点的呀？ 不来是也，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只是面要面孔结婚。哦，米要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真呀？这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货，弄暖热点的，我再弄到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到不去弄脚炉了哎，那个从新娘子的呀，一般是弄是西货。 嗯， 搞到新官人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官人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我新娘子送得来的， 真啊没搞好人了。一说礼节个， 我礼节， 说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弟宾相、旁宾相， 不，没弟宾相的。 有的呀， 咱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底冰箱过来的， 不是搓底冰箱，可是冰箱个男的男冰箱，一姓底呀，一毛底个底，那么要叫人底冰箱。 一姓底哦， 哎， 底冰箱， 哎， 还有一个绑冰箱， 绑冰箱我晓得个姓绑叫绑冰箱， 哎，能聪明啊，能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小， 甚至四五岁的小冰箱叫冰箱，啥事体呢？ 嗯。

迎新郎新娘， 这边 丁相报 啊，俺们来了是吧？俺们来了啊， 哎，你是干的 啊？ 那么证婚人， 这边证婚人，证婚人， 证婚人哪年？ 证婚人都是干的 啊，就是我是。啊 婚人，这边 啊，我 嫁老人，这边 嫁老人，你嫁老人啊？ 嫁老人， 哎，就是我们， 我们都嫁老人， 我们都嫁老人， 来，仔细一点， 来，帮， 男女金相迎新郎新娘，这边。李玉宝先生跟这个杨暖暖这个小姐，他们两个人结婚，要别人来证婚，那么别人是不会证婚的。那么别人送他们四个字，别人说他们是道生贵子的，那么别人是不会讲话，别人 谁知道 谁来， 谁能干起来？ 别人是弄大家的财来，那么 别人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必然 还有这个 必然 啊，那么你们讲了，别人就不讲了啊。 啊，假老人之事， 假老人之事，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牌洋钿头啊，搿种老牌洋钿头哪里交关强，眼神一到黑白当中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5000块金牛钱一扎，一万洋钿可以买到三扎。今朝货色带来勿多，一塌个子就带来四担物事啊，要买趁早，来啥人先买？ 来 来 来，洋钿头， 喂， 啊、喂，侬哪能买洋钿头上去了？ 不是，我是来买洋钿头，那眼睛拿我拉上来。 好、哦，那不地方去买吧啊！好， 眼睛来冰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 爷爷怎么说了？ 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就想到我屋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想叫我痛苦。伊日天嘛，的确是哎防空衣裳，夜头灯火管制，那么外头落大雨。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腼腆哎。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屏地图差不多的，伊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得了是个像乌镇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出锁子。 啥东西还是什么 子啊？那么龙凤火中不吃应丫头们后杀。啊、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风。 哦 呦 喂喂喂！ 哎，那么 你要不要出来就好了？ 今朝子我是来发虎门来。 啊哇！ 我今朝来要来。 新娘子 咦， 那你这没你来帮侬呀？ 啊，我们来了。我来，我也是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官爷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这个 其他哪咱不晓得、 哦、 你去亲个最近我一到两三千个我咱不答应、 哎、 因为你去亲个良心不好咱必心的、像老头子媳妇我都必心一老子讲谁是必之心啊没人要的 事情不是 那么的礼包地上哪能会得去分个呢讲起来两百三个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方面看电影门口的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影之中对一笑一笑 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带你笑一笑嘛你马上来说专家洋洋给我看一看我看见一个专家嘛再是要第二笑但是呢你看见再笑嘛一定马上电影票哎他是摸出来我一看里向全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那么你的音乐是三笑音乐。 啊，那这个两年算这个当八户了，去向了。 要不然当八户呀？ 像啥了？ 你好像是来后。 那侬也去向了？ 我去向不然嘛， 门上是个梁 啊，自来水从门洞下来啊。 那么你就报地方两三千块好，那边看看你气没多啊。老实讲，一来头发四个水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这么两个小弟弟一两三千块好，样样不是在当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缸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上我的钱包，我的服装，一通通来等我预备好了。一两岁交关好， 哎哎， 那么现在等我预备好嘛，我底才预备好。 哎，从农队预备什么？预备什么 呢？那我们队呢，手在手心，那么殡仪馆我在这样好了，公墓我在看好。 哎呦， 谁等于亡下来？ 哎呦， 亡下来那才是你的 命。哎呦，我浑身是茧子。哎，是的呀。今朝小区大戏之夜啊，承蒙四位亲友而来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没有250万，西装没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全部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自己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不子嘛340万，万一花了30万，咱们庄园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 哇！ 拿来吃喜酒，啥人送花来想得什么，真是见世面生啊！ 哎呀妈呀！ 哎，今朝个酒席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行的一桌，一塌不子嘛用成580万。师傅乡弟们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考这个一级把头才两个铜币，现在弄出来10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师傅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下搬到位啊！哎，来来来来，给大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啊，这个李爱卿警告了我，讲不想想了。我现在我有眼意向，我想的太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有力。 你难道路过干啥呢？ 那么好的咚西桥。虽然我用的交关咚 的，我主动过来的， 但是其实嘛交关推 小路 推板， 我再出来的。 那么现在兜出的垃圾，兜出的小菜。那么小菜嘛， 去光菜。 那么。 哎呦，我吃东西 咋了？一人交关用人，我那玩意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球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啊？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会长出来， 吃到几点啊？ 呀，停了，呀哎， 盐蛋壳会长， 耶， 一雕吧， 几天？ 一七不八的叫一雕吧。 哦，一七不八的叫一雕吧。 蛋壳会长，一雕吧， 耶，一雕吧。 我让我这个声音我得听出去。 侬听啥了？蛋壳会长一雕吧。 我听是蛋壳会长一刀分， 一刀分。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拉来， 搿么前头不要收。 伊拨我么，我定期动地不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我眼睛还拨伊。 可 惜，伊眼睛多拨我，我真可惜。 到底裤浪头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么，少脱一千八百里。 哎呀，搿么弄不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脱自家办动地。 哎呀，搿么搿能样子上次以往么哪能弄法呢？ 侬想为是闲话听不懂，侬想事体出吧？ 葛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个饭店么顶多，各地方么各帮堂官么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蛮灵的。 哎，跟到跟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堂官的各帮喊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堂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这个， 原来这 样， 也是来一无锡么两本事。 也一无锡要什么了？ 他们叫一无锡啊。 哦，一无锡两本事呢？ 两无本事，帮们叫本事 啊。 哦，侬不懂事了。 我硬呀， 原来这样。 耶， 也一无锡么两本事。 耶， 也有来汤包年纪啊。 哦，汤包年纪啥么？ 伊拉一只汤包就一斤了。 哦， 五只汤包就七十斤。 那七十斤？ 那应一直要七十呀。 哦， 也有来汤包年纪。 哎， 也再来成就两客那么改刀。 哟， 改刀懂吗？ 改刀啥么？ 一千两。 我有点糊涂到头个。 也有了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耶， 两两碗啥么子两两碗？ 四碗。 哎，怎么啥天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喊四碗么，哪能会多心呢？ 原来这， 哎， 也我杨庄先生， 哎， 也汤米两两碗， 哎， 还是蛮好听。 我喊四碗好了。 也我杨庄先生， 哎， 也汤米四碗。 要洗块洗碗啊，弄出来。 因为这个死的无锡人洗他还死个， 哎呦，汗毛淋淋， 哎，汗毛淋淋的。 哎，这海亮嗓门好听。 原来这， 耶， 原来炒米粉总有事了啊，这， 耶， 要再来请舅母两两卡， 哦， 要来， 耶， 要来，要再来牛市上王大地呀， 哦， 要再来小龙门的两卡， 耶， 要来把谷米两两卡么总有事了啊，这。这个是缅甸当官。 哎呀，苏锡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官子。 哎，招待周到。哦哟， 哦，算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大老贵。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的。 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对对。 这枪忙吗？再吃了是不？ 哎，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了是吧？ 哦。哎，哎呀。当有个请过来的 吧， 来林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林台上请？侬到我把位。 那林侬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谁 来？哎，这台子我出来。 好，别停嘛。 开往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 啊。喂，侬要到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 哦。 先生，今朝一家来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出来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的。 老实在老实边，侬跟我来啥圈子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侬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啊？ 哎，好的，别来啥来啥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的？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这边都还来，还来，还来。 我有罗里的， 啥人来着？ 小蔡来的。 我跟那我合作。 我有罗里的。 哦。 杨水了两样，什么两天都让在。 呀。 杨有四王的当，有四要改人事。 现在来通江三块街道，现在不包了江道里，现在来从头干了火，现上通西风狗也在路外地么街道烧来偷地了龙江。哎呦，路长嘞！现在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的路块头？ 哪里的路块头？ 对你手来谁能路块头了？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鱼章收的。连对开路块头一张， 哎， 几点？连三公里的， 哎， 连长龙先生， 几点？ 后来你家头一张， 收收清扫， 哦，去等放的， 要四块的，你家头只吃五分洋的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会把那小菜自个打来。 好，蛮好蛮。 我有了后来， 哎， 连后来个小弟弟一张，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六百五十万啊？ 那个，又得干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富，就是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亲身交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浇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起来炒浇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山羊一个，后来群家伙一个，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个外遇了， 哦，啥外遇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啦。啊，先生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哎、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 哎、 好，呀、哎，啥是我的？二是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先生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个会长。 喂喂， 没有吃不要走先了。 那三个，喂，爹爹能稍微稳定点好吧？ 本身地嘛，宁波当官 啊，宁波外地。 哎，招待走到来 两家人。这是你熟悉的哎，本地。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过年家没来了。 是呀。 这下您身体好不啦？ 哎，我好 我。啊，您装逼了。 对呀对呀。 修金卡一副。 那个对对。 我等卡 了。哎呀，你不是个 脸 了？不不不。 哎呀， 哎 呀， 哎，我是个脸。 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的？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是哪能不来嘞？哥， 你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嘞。昨日啦，我明日是个想弄啦，我夜到做忙做上弄个， 搿辰光想着呢。 我趁着我一眼良心都没个，跟我等我还撑撑气，是不啦？ 我是弄财经是吧？这用不得给啥个撑撑气了噻！ 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那个要搞笑 的。今天俺不来不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那么灯笼啥房间了？ 那么在啥弄口？是空气比较。 哎，空气不冷，我顶他的热气了。 哦，可是讨厌个。开开窗 了。哈，有数有数了。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老酒吃吧。 那么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我是吃牛的，我是吃男的。 根本跟男 子。有这么欢喜吃牛不吃男？ 哎， 有这么吃男不吃女？ 哎， 有这么男不吃女还不吃个？ 哎，对个对个，我欢喜吃呢，我从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的。 花雕， 哎，好吧。 跟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天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哎，这大点心是上雕的， 根本谁个人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那么我等海亮了 去，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子好了，好吧？ 豆子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子还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我去倒走嘞。 豆子好，倒走啊？ 哎， 那么跟他子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吗？ 要命嘞！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油脱了，油掉了。

在心里难外为娘啊娘桃死归王杰路儿的娘身体虚死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庆红太师爷恩遇，地谢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人们胆小真邪恶，却不见秋香美在脚。世人一到江开边，天阴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边是何时好？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顶啊！不，今就为露西亲 光，我还是要从容迎时买的爹，最后一步要找得强。三分恩，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好容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眠。是我这一了，冬夏之间。气势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差无人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怪只怪万恩是对付夜光，二夫妻没多爹哥，只有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银发，秋色清幽透不香。巧戏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诉冤肠。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